目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记得当年在上中学的时候听到这首预言，看到他的 MV 也是在这样一个阴沉的天气当中拍的，当时张韶涵穿着粉色的裙子，一头黑长发，做着比较冷冽的表情，现在还非常的印象深刻 啊。你是中学啊？ 啊，你又是大学是吗？工作以后 啊，哈哈哈哈， 一大早就拉开世界的参差是吗？ 对啊，你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早安闹铃清醒歌曲，一首非常不一样的预言送给大家。 嗯，好了，那送给大家这个不一样的预言，就是还想起了当年那个冷冽的表情，以及现在在旁边瑟瑟发抖的我哈。 啊，主要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都是同样的一个阴天啊，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钟南疆广电台的气温是18.4度，昨天北部的地区呢出现了降雨过程，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最大降水在顺义的北坞达到了69.8毫米，雨后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今天早晨呢北部以及西南部地区呢能见度比较欠佳，所以各位早出行的话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的京城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呢在28度上下，紫外线呢照射呢是比较强烈的，遮阳防晒还是需要引起重视。而午后到傍晚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风暴天气，请各位来注意防范哈。 那么频繁的降雨呢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不佳，所以要再次提醒您不要再前往地质灾害的隐患区，以免发生危险。 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西部和北部可能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8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 嗯，我们来看了天气之后呢，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上榜情况。今天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开始刚刚签到哈，这个新开学季之后总有不停的有这种各路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军当中。嗯， 第一名隔空的爱，第二名靴子，第三名 Mary， 第四名太子，第五名是我叫毕小美。 嗯，来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灵动天晴了，第七名文文，第八名杨征，第九名港岛舅舅，第十名刘神。来恭喜上的所有朋友啊。 还要多点一下今天的第十一名仰望星空，说可以大声喊出我的名字吗？第十一名哈，守门员守护早秀大神。 是啊，这个昨天呢你的这个表现和昨天中国队的门将表现一样出色啊。 啊，昨天中午是谁啊？ 昨天 梅罗吗？ 昨天中国队门将啊，什么梅罗啊。 给你递个话啊。 啊，对，反正表现还不错了，就是把一场4-0的比赛踢成了1-0。 嗯， 表现还挺不错的哈。 今天早上音乐需要跟大家聊一聊足球，并不是这样的。 嗯， 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病初愈的大佐。怎么说呢？这回啊，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别问，问就是没听话。但是转过念来一想啊，有些那个老话也不是很容易就被认同。我打小呢就总反驳我妈说的一句啊，她总说你呀、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你说我就回复了，我什么都没有，我改什么呢？啊，是不是？当然啊，今天咱们的话题也不是纯为了杠而杠。毕竟现在慢慢长大，我们也有时候用那些个自己不认同的老话来教育孩子，不是吗？毕竟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说一句你很不认同的那些个老话都有哪些呢？ 嗯，拒绝杠精啊，首先呢说一下老话还是很有作用的。 嗯， 毕竟呢父母吃过的盐走过的路比我们要那叫什么来着，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饭要多，过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要多，是这样的。 但是我想用那个我爱我家当中的和平的一句话， 嗯， 说当时老父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那爸您不得猴死。也太多了吃的， 所以就不要杠嘛。啊， 嗯， 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是绝对正确或者说都是绝对错误的，所以今天大家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一句你很不认同的老话。 嗯， 包括像刚刚大佐不是也提了一句吗？我先说一句吧，我就很反感别人在我面前说什么， 嗯， 啊，老话说得好啊，一个巴掌拍不响，事情到这个层面你们两个肯定都有责任，就是这种拖出去各打50大板的态度就让我很不爽。 哦，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个了啊，对，这个话其实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 嗯， 确实不太认同，那怎么能两个巴掌呢？那是一群人的巴掌， 那必须大家乱七八糟拍在一起是吗？ 啊， 这样 PD 不会说话，你可以选择不说，嗯， 啊。那这期我就不说了，所有的老话都你说好不好？ 还有我们的小耳朵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说一句你很不认同的老话，来自李荣浩，不说。 为了什么男人的冰箱总放着甜点？为了什么新娘都没有为婚礼存钱？怕你突然出现。为了什么有过去的人会相信明天？为了什么该哭的场面还亮出笑脸？还当分手是种锻炼？ 我不是不伤不痛不难过，我只是不美不好都不说。人说心有刀割，钻石有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刮过，帮我苦难修成正果。品尝过的失落，消化成温暖情歌，等着你伤心时候。好像没心没肺话很多，我只是不满不足都不说。人说心有刀割，钻石要琢磨，感谢那些人擦过更美轮廓，干了每滴寂寞，进化成更好的我，等着你在我世界路过。 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不说》，但今天大家可不能不说啊，大家需要打开自己的话匣子，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参与到今天上班路上的话题互动当中。 嗯， 今天想问一问大家，有没有什么你特别不认同的老话？当然如果没有的话也不用就是硬熬，就是硬聊就你认同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像阿蒙的女友，她说以前年轻的时候都不认同，就父母说什么我都觉得他们说的不对，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慢慢都开始认同了。 对，今天我觉得其实有两个逻辑维度，就是你首先还得想到一句老话，想完以后还得想这句话说的不咋对，所以我刚才想了半天好像 没有什么都很认同 对，就是好多老话其实还挺对的呀。 那当然就是这样的，就是大部分的那肯定是老话说的对。 对，我现在想来半天就是有些不太知所谓的，比如像我小的时候家长经常跟我说有理不在言高，这很对吧。后面山高挡不住太阳，我太阳 这是你们家的特点啊这别人家没有这个问题。 对，但是我觉得清风飘扬这句话挺对的，就是这个算是句老话吗？这算是 父母的一种说法吧， 嗯， 我这都是为你好。 嗯嗯 啊，但我觉得这个为我好可能是的，但是不是每句话都是为我好吧，对吧？ 不是每句话都是我怎么被你给绕进去了？ 这是一种这个逻辑辩证手段嘛，对不对？ 啊，大清早的不要这么烧脑。宝姐姐说到这一句特别认同，老话说得好，女子无才便是德。 嗯， 那你放到现在呢，肯定是不适用了呀。 我觉得 现在的女性就博士后都大有人在。 对，我觉得《弟子规》里面的绝大部分都不太对，实话讲，封建陋习。 但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提到了很多自己觉得挺不认同的， 嗯， 就是结了婚就必须要孩子，这是每个女人都必须要做的事儿。如果不生孩子，你的人生就不完整。 嗯 啊，就这个我 这是老话吗？我在想， 这可能就是自己家里父母常说的嘛， 啊。咱们今天这个老话还得有那种什么逻辑押韵，听起来感觉像句老话的是吧？ 嗯， 有些感觉像是你说的对，就是父母跟你是这么说的一种感觉，啊。 但你看老话提的那个，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战神之神也提到了，嗯。我觉得大部分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是懒得去调查实际情况， 嗯， 各打五十大板这种和稀泥的方法。 嗯，但宝姐姐特别刚，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把脸凑过来试试。哈哈，那我一个巴掌就可以拍得响是吧？ 那也需要别人 啪啪打脸是吧？ 还有在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是刘斌提到了说，我最不认同的是蹬鼻子上脸。 嗯， 你们又用手比划比划，蹬鼻子不应该是上脑门吗？嗯，鼻子不应该长在脸上吗？ 是，我叫毕小美。 你说的对， 我叫毕小美这句话，我觉得说挺对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他不认同。 嗯， 我觉得现在放到现在这个社会背景之下，绝大部分人应该也不是太认同，对不对啊？ 大达提到说，我不太喜欢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 嗯， 因为读书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为了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快乐而进行的。那这句话呢，把读书说的功利性太强了， 嗯， 我不太喜欢。 有道理啊。周周呢则是说到了和稀泥的四大名句，他说这四句我都不太认同， 嗯， 来都来了大过年的还是孩子给个面子。我一句都不认同。 这个确实是啊。当然还有这个吹吹晚风，他提到了说，哎，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比如说单位的年纪长一点的老师，或者说家里的父母会说，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还天天说累，就好像年轻人不配累一样。 嗯，对，这也是一种说法。但是我觉得无名八零五九这个很有意思，他说那句老话姜还是老的辣，我就不太认同。比如说 IT 行业啊，老的就是没有年轻的心啊，年轻人代表的未来的方向，代表希望，结果这个时候呢，日清语文上来杠说姜还是老的辣，你炒个菜就知道，老的真的辣一些。 今天也欢迎大家来互杠啊。 对，我觉得很有道理啊。 嗯， 你要执意确实讲老的辣嘛，对吧？ 都有道理。所以就是在上班路上给大家一个平台， 嗯， 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啊，一起来交流一下， 嗯。 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一句老话你觉得特别的不认同， 嗯，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其实啊，大部分的老话还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妈妈说的话。接下来这首歌曲妈妈 said。 Of your heart, why do you hurt each other? How do Mama said， 今天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比较认同的老话，还有不认同的老话。当然，我们就是开放所有空间给大家聊。比如说，刚刚我提到了，包括还有战神之神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但笑呵呵说，我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是对的。出了问题呢，应该先想想自身是否存在问题。那不认同这句老话的朋友，是不是习惯都认为是别人有问题而忽视自身呢？ 嗯，妈妈说了一个巴掌拍不响。妈妈说了，这个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是这样，今天我们不绝对化的去讨论任何的话题。啊，因为这样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嘛。但有的时候确实出了问题，要先从自己的自身去考虑。但有些问题确实，比如说你现在正在马路上走，然后有一个车过来闯红灯把你撞了，那这个时候你是要想一想自己为什么现在要出门走路吗？那有些时候确实就是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这个方法，所以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 这个时候不太有人过来跟你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你看你比车那个车都撞， 所以就出了问题要先想自身是否出现问题。那如果自身确实没有出现问题，还有人过来告诉你说一个巴掌拍不响，那是不是很气人呢？ 近于不认同这句话。但是接下来这句话你认不认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啊，那跟刚刚一个巴掌拍不响是一样的、 也没啥区别是吧？下次这样，有人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就燕博提到了，他说所以责任不在苍蝇，怪蛋咯。 对，有道理。 但是小坏雷克多提到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现在这个年代你不宣传、不展示，根本就没有人来闻你的香酒啊。 你知道最近就是你在看互联网这个带货能力的时候，经常会说有句话说，原来说老话说得好，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是酒香还怕巷子深呢、 是太子说，老话说得好啊，坐着说话不腰疼、但现实是坐的时间长了不仅腰疼，还容易腰间盘突出呢。 蜜桃说，我说一句不认同老话，那就是你妈怕你冷，大夏天的穿长裤，我当时就无语了。 还有其实今天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像葛大爷说到的，人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总有人拿这句老话来劝你，但有的时候不能总忍着，你总要翻一次脸，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知道你也是有脾气的，才不会一味的去欺负你。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的所谓的老话，诞生的年代和诞生的时候、或者诞生的场景和你现在发生的场景的应用范围都不同。所以呢， 今天只是一个讨论，不带有任何的批判性。 对、你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那种 放轻松哈、大家在上班路上， 你刚才那个情况不一样，你当然那个巴掌能不能拍得响，还取决于你肉厚不厚呀，是不是啊？ 就 508059呢，他刚才说一句话被大家这个姜不怕老的辣以后、然后呢现在开始放大招了。咱们这样，先把老话罗一罗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可俗话又说，人靠衣装马靠鞍。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可俗话又说，不撞南头不回头。你说我应该听哪条啊？ 对，你知道好多的老话都是互相之间左右 互相也是腻的啊，是吧？ 翻这个有意思了。 对，他说，俗话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又说，先下手守为强，后下手遭殃。那我到底出不出手呢？对吧？ 哎，你说的这个话题好像需要我好好的去想一想。所以今天只是上班路上大家讨论讨论啊，没有必要上纲上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不太认同的一句老话，或者说你很认同的一句老话。就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分享一部科幻电影《沙丘》。最近公布了《沙丘家族》的特辑、为什么频繁提到这部电影呢？这算是今年口碑和评分最高的电影了。 对，这部影片呢，也在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首映之后呢，迎来了超强口碑。目前的评分呢，高达8.2，而且呢，在首映当中，影片的评论好像已经达到了最近很少有的、很罕见的这样一个高度啊！影评呢称赞这部影片就是为大银幕而生的。 那也算是一部科幻巨制了啊，但是还是要再等待一下，因为呢，虽然说这个原作是一个长篇巨著，但是电影只完成了其中的一小半或者一点点的情节，所以大家可以等待这部电影的正式上映。 应该也最后有个宇宙或者是这个整个的这种前传之类的吧，哈。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八八九七四就是喜欢音乐 FM97.4 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太多的烦恼，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需要爱之

是我会失去力量，再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眼前的世界，音乐演奏着，不停挑战。身后，太阳叫醒希望的翅膀，那是未来伸出的双手。失去过伤心的力量，再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眼前的世界，音乐演奏着。 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欢乐你的上班路，并且今天送上了一份超级营养健康音乐早餐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这两天啊，每当我们吃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大家就会发，比如说梭子蟹啊，长寿面，还有发沙拉。其实我们的关键词一直都没有变过，就是早餐。 嗯， 直接发送早餐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今日份的早餐了。 是， 当然因为我们是一天一更新嘛，所以还想，比如说今天早上还有人在发梭子蟹，还想看到上前两天的这个梭子蟹拌饭的话，没关系，下周我们会有一周早餐的集锦， 就你得憋一会儿，憋到下周然后才能看到哈。 你怎么这个就说话就这么不好听呢？ 那就是嘛， 怎么叫憋一会儿？ 他发梭子蟹得不到，然后发早餐也看不到，他怎么办？他只能憋着啊，憋到下周再说。俗话说得好呀， 哎，早点下手， 哎， 先 下 手 为 强， 哎，后下手遭殃。哎，你看这句话说的就很有道理哈。 嗯，我竟无法反驳你。 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并不是说哪句老话说的有道理，我们今天呢，恰恰要说到的是， 你觉得好像现在听起来不是那么有道理的那句老话到底是什么、啊、 就是辩证的去看待一些话啊、嗯、你像飘摇的云说，我能想起来的一些老话，比如说穷家富路，宝带干粮热带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嗯、 行百里者半九十等等，其实这些老话都是前人的一种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当然呢，可能有一些因为时代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已经不太适用了，但是不妨碍大家从中汲取一些东西、 嗯、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哎，这个想法就非常对。 对，但是呢，日清语文是没找到这个精华在哪儿啊？他说：“吃亏是福，福没找到，心里憋屈才是真的。” 嗯，这个确实是，就像刚刚提到的啊，就别人一味欺负你的时候，不要忍让，也需要让对方知道你的底线和脾气。 嗯， 嘻嘻嘻嘻然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句小话小的时候听得懵懂，理解了以后觉得太精辟了，这就是我觉得特别棒的老话。 嗯， 光明磊落，简简单单，少点套路，那就又用了一句老话。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 今天是老话叠老话啊、 嗯、 老话成专家。那胡志鸾婷呢说，上学时候每次复习考试，我妈总说好脑子不如烂笔杆子，你把每道题都写一遍，边写边背，总比死记硬背要强嘛。我觉得很有道理。还有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啊、 所以呢，我听到这句话以后，我就每次快考试了才去磨一磨。 开始背书是吗？没有想到这句老话起到了反作用啊。 对，他人家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吧。 还有无名8059来皮了一下，他说老话不是说吗，富不过三啊，穷不过五，谬论。我们家已经这么多代了、嗯、为什么还是这么穷？是你认为的，大家日子都在越过越好。 周周说给妈吃一口算吗？给妈吃的每一口都长到肉，都长到了 PD 身上。 在跳舞的时候没有一块肉是无辜的，对不对？ 你这句话说的非常精辟。你知道我妈只有100斤。 所以 我是她的两倍。 给妈吃了一口啊。 对啊， 想要看看给妈吃的这些肉到底是如何在屏幕当中上下翻飞的，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我们把 PD 上周五跳舞的视频已经发送给大家了。 什么我跳舞？你没有跳舞吗？ 就大家都在看你，你没有发现吗？就这两次放出舞蹈视频，大部分的人都在评价你。 没有， 我就是旁边就默默无闻的小透明。 也有评价你的，就是说你在后面挤的有点挤啊，感觉快被 挤 出屏幕 了是吗？嗯， 挤出屏幕以外了哈。 但确实好多老话是以前有道理，但现在因为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就慢慢的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受用了。 嗯、 比如杂货面波波他说。远亲不如近邻，这是一句老话啊。近邻不抵对门，但现在大部分的对门都是点头之交，甚至大家进了电梯也都不会互相说话。 现在感觉就是远亲近邻对门都靠不住了，还得靠自己。 一个滤波器刚提到了，静瑜不是要送音乐早餐的时候说自己在减肥吗？ 嗯， 减肥就两件事啊，管住嘴，迈开腿，这老话说的对吧？但是在我这里有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嗯， 管住嘴呢，就是别让别人说我胖。 嗯， 迈开腿呢，就是如果别人说我胖了，我立马就走。 哎，有道理哎，这说的好像就是我吧。 我觉得你这个老话啊，嗯， 你这个老话心解啊， 对，说的特别棒。 嗯、 来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不太认同哪句老话，或者说你最认同的哪句老话是什么。 嗯、 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今天在上班路上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也给自己或者说给身边的人一起鼓鼓气。也对于自己现在正在面临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新的认识和见解。来自康姆士乐团，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你总是慢慢地爬，从破几厘米就觉得不差，我总怕有天会崩塌，我站在你身后陪你出发，你的笑让我无法沉默作答，我只想说一句你愿意听吗，你想听一千遍，我会讲一万遍，甚至无限。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喧哗世界。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我陪你好吗？我总怕有天会崩塌，倔强的你不说要我陪你一下，你的笑让我无法无法沉默作答，我只想说一句，你愿意听吗？你想听一千遍，我会讲一万遍，甚至无限。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喧哗世界。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音乐秀7:45，我们要来招聘同事啦！如果您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哈，机会来了！各位朋友们，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的报名当中。 这次大赛呢，放宽了门槛，也是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而获奖者呢，不仅可以获得获奖证书、现金的奖励，受邀参加颁奖典礼，更有机会获得我们刚才说到的签约资格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就能够赶快找到我们的报名方式了， 赶快来关注一下，参与报名，希望大家可以成为我们的同事。五月天，成名在望。 那故事遗忘的时光，起点是那平凡的成长，过初学记得是少年们的模样。那一年的舞台没掌声没聚光，只有盆地边缘不认输的倔强，排练时的职业在沉沦在激荡，与音量去同时互退路的彷徨。那黑的唱片可有光，那夜的情歌可真心的寻常，背负过音乐界的重量，才体会每张证都要来像雨量，而不是把这些河海与泪要沉腾，交割在干涸的贫瘠的现实上，当日常的重量让我们不反抗，到以后才发现 方，一时的他反复去冲撞。 来自五月天的《成名在望》，接连是两首乐团的作品啊。先是康姆士《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嗯， 紧接着呢又是五月天的一首《成名在望》。刚刚乐乐说：“哎呀，放的歌都这么好听啊，有品味。”老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是现在五环大堵车，我6:10出门也不好使啊， 嗯。但是早起鸟儿有虫吃呢，这个放在早音乐秀上没有什么问题。 嗯， 就你虽然堵在路上，但是你可以完整的 听 完我们的节目， 对吧？ 啊， 但刚刚有朋友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说：“你看老话说的好，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早起的虫子被鸟吃啊，所以还是得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 哎呀，真是，这个淼淼说，这个原来有人说“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们的高铁磁悬浮已经打破了这句话嘛？ 嗯，哎，那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你看，战神之神说到了，我觉得其实今天说到的好多老话啊，大家之所以不认可，一是境况变了，就出现了很多之前没有的东西或者模式；二是呢，老话的道理呢是指导你在一定情况之下来帮助或者劝勉的，所以就脱离了这个具体问题来进行这种批判性的分析的话，都是有不对的。所以呢，就是别硬杠啊，就是咱们就是上班路上嘛，大家聊一聊，放轻松。比如说呢，高说有句老话啊，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我就不相信谁针对这句话还能杠起来。 那 我非常认同，没有任何想杠的想法。 这个没有任何想杠的想法，对，就是每个时间都困， 就是这个意思。 尤其我们早晨的节目主持人， 也不要这么直白的说嘛。 确实很困 了嘛， 啊，不，没关系，就是，但是我们会强打精神来主持好节目，对不对哈？ 哎，是的，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一句你很不认同的老话，或者你还蛮赞同的老话啊。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部新的综艺，优酷的全新综艺《全力以赴的我们》举行了发布会，当然这个全不。 是传统老话当中的那个全部的全， 是小拳拳的 拳是大拳头的拳。 小拳拳捶你胸口吗？ 对。 这是全网的首档拳击竞技体验真人秀，将会从9月10号将正式开播。 我们来看一下，在节目当中呢，综合格斗世界冠军张伟丽以发起人的身份呢，在发布会上详解了节目当中一些元素以及参加节目的原因，希望拳击、搏击等运动呢能够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接受。而另外三位经理人呢是邓紫棋、沈梦辰和徐璐，也在现场分享了一些录制当中的趣事啊。 但我觉得张伟丽做发起人真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还蛮想去看一下的。 另外三位经理人我就不知道他们跟拳击有什么关系了啊。 那你就要去节目当中去找一找啊。但体育加综艺嘛，这两年就是屡见不鲜的一些模式，就可能就是专业的人士在配以比较有综艺感的一些有话题度的一些演员啊，在一起讨论一下如何正确的将体育精神融合到脍炙人口的综艺节目当中，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拳击这一项运动。 我忽然想起了 关键点， 豆豆就是去参加了一档运动会节目，是吗？超新星运动会， 超新星运动会， 还以为什么运动会？但超新星运动会有一点好，就是请了专业的解说过来解说他们的这个比赛哈，显得好像场面也很激烈的样子哈。 所以呢，豆豆在参加完了之后得到了一个结论嘛，就是帅跟挺帅的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这是参加运动会之后的感受吗？啊， 虽然你不太理解邓紫棋、沈梦辰和徐璐为什么去参加了一档拳击的综艺节目，但是邓紫棋的歌曲当中还是有比较。 很 power 的， 对， 就像全力以赴的我们一样，很有力量的感觉。听到的是来自 GM 邓紫棋带来的《龙卷风》。

好备一条毛巾来擦擦汗了。第三呢，就是防止暴晒，去找一个阴凉地。秋季的运动呢，最好是选择有树荫的地方来防止一下太阳的暴晒。很多人认为呢，秋天太阳没有夏天的毒辣，其实不然。相对于夏天来说呢，秋天的空气湿度下降，太阳的辐射会更加直接，因此呢，运动的时候要选择阴凉的地方防止暴晒。另外呢，在结束运动之后，千万不要叫一声好累呀就扑到了沙发的怀抱当中，否则第二天全身酸痛就肯定有你一份了。所以呢，运动之后的放松和舒展是非常重要的，回来以后洗一个热水澡，好好的睡一觉，明天就可以更好的姿态去出发和努力奋斗了。不要觉得时间很长，什么都来得及，其实秋天在你不经意之间就会慢慢溜走了，大好的秋色千万不要错过了。秋天确实是有魔力的，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安平魔幻力量以及郭采洁带来的专属魔力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只为了沉醉在你的笑容 Amber， 不说忘在等，又开始想念，开始期待我们下次见面。今天的行程能够给你几分，一百在心里默念着。 你真的做什么？有没有在想我？快点解我的洒脱，还想跟你聊分钟， 就是你，我的专属魔力，你的微笑是我戒不掉的自己，只要你没走，只有你才有这种默契，你的笑意那种感应闪光反应，别怀疑。 今天又是星期几，这个早晨有点微醺，头发拨拨了又拨，怎么看都不太满意。今天要见到你，一定要保持帅气，和你彻底出了点，绝对不手下留情。 我想去哪里，从不担心距离，只要一句话交给你没问题。我一个眼神就知道分寸，没有人比你更认分。 For you my baby。我都在这，我真的很笑得很认真，在我心里不断跳转， 就是你，没错就是你，我的专属魔力，你的微笑是我戒不掉的自己，只有你，没错只有你才有这种默契，你的笑意那种感人伤感感应，别怀疑。 北京时间8:08，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希望您每天都可以运动起来，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今天大家对于你这期早安快跑的评价，哎，挺有意思的。 嗯， 吴明说这期可以叫早安快跑了。嗯，干货满满，棒棒的。老话说得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加油。 那个上和下是谁？比上是比思萌，比下是比静瑜吗？啊 啊，为什么是比我、啊？ 因为我那天忽然想起来，你那个舞蹈课啥时候再报了？ 快到期了，快到期了。但我指的可能这个比上指的是，就是比如说奥运会期间啊，带给大家的那些感动、啊、 好吓人！我以为你要跟我拿我跟奥运会冠军比，那不能，那不能。 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大佐跟大家说说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病初愈的大佐啊、怎么说呢？这回啊，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别问，问就是没听话。但是转过念来一想啊，有些那个老话也不是很容易就被认同。我打小呢就总反驳我妈说的一句啊，她总说你呀、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你说我就回复了，我什么都没有，我改什么呢？啊，是不是？当然啊，今天咱们的话题也不是纯为了杠而杠，毕竟现在慢慢长大，我们也有时候用那些个自己不认同的老话来教育孩子，不是吗？毕竟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说一句你很不认同的那些个老话都有哪些呢？ 你很不认同的老话，当然罗先生今天跟我们就终极评价了一下、他说有没有觉得老话都是马后炮？事情发生了才说的，有什么用呢？ 有道理啊，还有 是这样的， 不也有也有，比如说什么36计走为上计之类的，让你提前就跑啊。 其实这也是大家就好多，因为你为什么觉得老话是马后炮？因为通常都是你去跟长辈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这么去劝解你啊。当然今天我们就不是互相来杠，或者哪句话绝对正确、绝对不正确，所有的事情都其实要放在具体的事件和语境当中去讨论的。 今天我们的上升比往常来的早了一点、 对，因为主要大家今天就是在聊天室当中讨论的也比较激烈啊。来说一句你很不认同的老话，或者说你比较认同的老话，当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各自安好就好。来自刘若英，各自安好。 还是转念走进寒暄，自嘲说我这样子竟然也能活到今天。既然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谁想再为谁纠结，也没法纠结。过得人人称羡，有抱负的意味，只想幸福到你比我后悔。这句别来无恙，我怎会哽咽？想哭是因为留恋，还是哭我们本该是完美一对。 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

各位耳朵很灵敏的小耳朵们听出来他是谁的歌了吗？告五人乐团啊，最近呢有两首歌曲特别火，很多人都喜欢并且关注到了告五人，他有很多的宝藏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红，推荐给大家。 哎，是的啊，这首歌曲呢和上一首歌曲整体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早秀，这音乐宇宙啊， 是吧？又很空灵啊，飞到外太空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说到的 老话，说 得 好啊， 飘在你头上的各种老话啊，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 啊，这都是老话啊。 哎，对，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不太认同的老话，或者说你觉得说的特别好的老话。Ladies 说，有志不在年高，有理不在会说。但现在的社会既需要有理，也需要你会说呀。憋着不说是真的会吃亏，得充分表达出来才行。 哎，我们。号召大家呢给我们说一下你觉得为什么，比如说空谷幽兰老师说，我不认同的一句老话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但是真拧不过呀。 就是说如果说你一直比较我大概能理解那个意思，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啊。朱英凡不凡说，我一直特别认可的一类话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还有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让我在工作生活当中不断的自我提醒，人要善良，不要过于计较。就吃点亏就吃点亏吧，就毕竟怎么样。 对，家有俩豆丁呢说，就是男主外女主内这句话，现在社会要求女性又主外又主内，赚钱养家都不能耽误。哎，我觉得说得很好啊，独立女性的现代要求，对不对啊？ 这也不一定啦，你包括像这一次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李承铉，为什么博得大家这么多的好感？也是因为就是当妻子戚薇当时有特别好的事业发展的时候，他能甘心的说，我先暂时放弃我自己的事业，回家当奶爸啊，带娃等等的。现在再次出来的时候，大家发现哇，带娃的男人好有魅力，而且业务能力也这么强。 主要他是李承铉啊，换成 PD 出来五花肉翻飞你就不这么想了啊。 想看五花肉翻飞吗大家？ 这不是你说的吗啊。 来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最新的一条推送啊，看一看五花肉是如何翻飞。这不是我的评价，这是我觉得我们每次的推送最有意思的不是推送的内容，是下面小耳朵们的评论。哎呀，大家可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昨天有人说我是不倒翁本尊，我最近怎么名号这么多。我后来想了半天啊，可能是因为我的平衡感超好。就是每次想倒的边缘总能把自己拉回来哈。 哎呀，你这个自我就是就化解的水平也是很高嘛。来说一句你很不认同的老话，或者说你还比较赞同的老话。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现在申办成功即可参与消费达标，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房卡消费5倍积分、10积分兑换优惠权益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你看 PD 在我们早秀的人气，李小乐说了，把李承铉换成 PD 出来，我们给你投票。 也不要这样啊，但是胖胖的傻音的说，我觉得不认同一句老话是留给中国足球的时间不多了。这句你还是要认同的啊，你看看最近的比赛啊。 好吧，昨天晚上还有朋友说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说，俗话说了早睡早起身体好。你看昨天晚上我为了看球熬夜，我今天依然要早起。但是因为看了球精神满满，依然身体倍儿棒。 是啊，但是最近呢能够激起我们兴趣的事情还不少呢哈，像比如说最近的娱乐最王牌在本周末呢是开启了音乐加减法迎新派对，9月8号到14号将会邀请到火星电台丁世光以及叶喜儿和岛屿心情、苏运莹以及赵赵来做客直播间，开启云端音乐季啊。 从今天就正式开始了。这系列演出呢也是北京音乐产业大会北京音乐角的一部分，那我们在974的直播间开启线上视角活动，同步也会在听听 FM 还有微博来直播，同时呢我们也在 微信公众号9744王牌以及我们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同时开启了观众招募，那么每场演出将会邀请几位音乐小伙伴来现场感受一下 live 的魅力。 对， 想要参与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报名，直接发送报名两个字到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所以你有你的个性，请允许我有我的担心。我问你，就是怎样的旅行？全世界在舞蹈，全世界在舞蹈。全世界在舞蹈，全世界在舞蹈。 曲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老人家别着急，慢点走。 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珍贵的，你的耐心很有价值。 文明驾驶，礼让行人，让出行更安心。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北京长久世达8788-5888，北京长久世捷6377-6777。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小鹏 P5 百变移动智能大空间，超乎你的想象力，是你的私人影院，更是你的疯玩娱乐室和安睡空间。更酷的场景由你定义，现订车可享受意向金5000元抵扣10000元车款权益。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 7 4，北京音乐广播。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 7 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北京时间8点30分，早安音乐秀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夏日彩虹》，也是新版的《山村女教师》，将会在9月8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12号来上演。 哎，届时呢，指挥家张毅将执棒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队的演员周晓林、李欣彤、王鹤祥以及张扬、寇京、王冲、张文沁、关智京等艺术家，同女高音歌唱家武赫、女中音歌唱家王雷，为观众唱响这部歌颂平凡英雄的美丽赞歌哈。 那与此同时呢，北京171中学金帆合唱团的小演员们也将会惊喜亮相。这是一部歌颂平凡英雄的美丽赞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兴哲，《一样美丽》。 看见你在流泪，看见你在气馁，看见你不敢入睡。时间拿走你的一切，留下相伴的却，却拒绝你的拒绝。摸索也渴望，却害怕光。你迷了路，让我带你前往。你从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永远都是一样美丽，肩胛上很坚强的人。你的微笑像太阳，你从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记得你仍永恒独特。日月星辰因你灿烂，是你让爱永远都存在。踩上我的肩膀，天空带着你翱翔。 你无法选择悲伤，却能选择夕阳，爱是我们的力量。回头眺望你勇敢的泪光，荒芜沙漠从此拥有海洋。你从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永远都是一样美丽，挣扎伤痕坚强的人。你的微笑像太阳，你从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记得你仍永恒独特。日月星辰因你灿烂，是你让爱永远都存在。从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永远都是一样美丽。你的善良散发光芒，你让黑夜懂盼望。你从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记得你让永恒独特。日月星辰是你让爱永远都存在。 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带来的这张专辑呢，是《逃跑计划》。哎呦，太喜欢这个乐队了哈！ 嗯，前两天呢也跟大家分享过他们的一首新的合作单曲啊，是和一个国际上的乐队。那这一次呢，他们的最新专辑的名字叫做《回到海洋》。为什么起到这样一个名字呢？他们解释说，因为海有的时候代表着危险嘛，但有的时候你看到海，你就会感觉到很平静，也是一股种安全感的来源吧。 对，所以呢，在这张专辑的制作之初呢，他们将自己重新定义为一直在海边的乐队。同时他们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这种风格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一方面呢，他们自己自述从少年走向而立之年，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不断的探寻着专属于自己的音乐内核哈。 大家最熟悉逃跑乐队的歌曲，逃跑计划的歌曲逃跑计划这支乐队的歌曲， 逃跑乐队的计划 夜空中最亮的星。但这次他们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风格好像跟之前差别还挺大，但是呢也很好听。来推荐一下新专辑《回到海洋》当中的这首《梦中的你》。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Dip, dip, dip, dip, dip. We have fallen down again tonight. In this world, it's hard to get it right. Trying to make your heart feel like a glove. What it needs is love, love,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Oh, oh, oh.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Drains and light will come again. Swing open up your chest and let it in.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Oh, oh, oh.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Everybody holds the love. Everybody falls for love. Everybody feels the love. Everybody steals the love. Everybody heals with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Ingrid Michaelson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Everybody 哈，这首歌曲呢应该算是一首驰名已久的网红歌曲了。 是，其实昨天挑这首歌的时候突然看到了 Everybody， 我在想说嗯，不能人云亦云，别人都说好，那我要停下来仔细想想。 确实说的对。 别人都说好，我要停下来想想，想完以后怎么样？哎， 别人说的对 、 啊、所以其实这也是今天大家讨论的一个常态，就是说一句你不太认同的老话、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我觉得特别认同的 老话。 对，比如说骑着蜗牛上高速，他提到我妈妈总说等你有孩子了你就明白了。确实我妈在我小的时候也经常说这句话、然后呢我就会扯着嗓子喊说我不明白，我长大我也不明白、但真的等你有了孩子，或者说没等有孩子，你稍微长大一点，你就能够体会到妈妈的心了。 哎，有道理。这个周董那首听妈妈的话里面不是写的非常明白吗？就是当时比如说妈妈让他弹钢琴他也不想弹，是吧？但长大以后发现是这个才造就了他今天的这个成就，对不对？ 哎，确实今天很多人都提到了听妈妈的话这首歌，说这里面确实说到的很多都是很有道理的啊。 哎， 包括像弹钢琴这件事情，这真的是如果说父母逼着练的话，孩子基本上都不太会凭自己的自觉去感受音乐的魅力。 哪有一个人会凭自己的自觉啊？你想那么小五六岁的孩子你让他弹、 哎、有真的有那种天才，就他特别喜欢他弹这个东西，他就很开心、 他是很喜欢， 不需要跟被逼着练的那种。 对对对，基本没有。 我以一个琴童的身份告诉你，基本没有。 那这是你没有， 不是 所有的孩子，特别是像我这种，比如说小的时候、没练下来、或者压根就没接触到的，长大以后都会说你当时怎么逼着我练琴呢？ 对，我也曾经问我妈，你当时为啥给我吃那么多啊？ 为什么要给妈多吃一口啊？ 对， 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分的聊天室，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不太认同的老话，或者说你比较认同的老话。接下来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已经确定将会在9月21号到29号举办了。 其实每年的电影节呢，除了期待各大奖项的归属之外呢，也是期待着电影的展映的环节。这次呢，电影节呢在京津冀的31家影院放映近300部、1000场次的中外影片。北影节呢还和爱奇艺独家合作了云上北影节，也是全面升级了哈。 从9月15号到10月8号，影迷可以在爱奇艺的云上北影节专区观看建党百年、冬奥影像、环球经典等主题的精品影片，独家放映来自全球多种类型的优质新片。昨天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我们分享了一首单依纯在综艺节目当中的新，就是自己新现场演绎的歌曲啊。但其实我觉得她比较出圈的还是演唱过这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我们再来听听看。 多少人爱你留荧幕的风采，多少人爱你是独立的姿态，你永远的童真，赤子的期待，孤芳自赏的无奈，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缅怀，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想骂恨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城市梦，一生外生做一两次的梦，一生外生做梦中梦。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缅怀，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想骂恨与爱，人间不过是你栖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 身外身做梦中梦。 连续两天的时间在同一个时段被单依纯的嗓音折服，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嗯，这嗓子绝了。 嗯，对，这毕竟是单依纯啊，毕竟是出圈呢，海选就开始出圈，然后一直出圈到最后的这一位中国好声音出来的女歌手哈。 嗯，还是大学生啊。今年呢也是借由这首歌曲为大家推荐一下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你知道每年北影节的票都是很难抢的。 对。 9月21号一直到9月29号如果有观影计划的话大家早做打算。 哎， 来到我们今天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老话的一些讨论，有自己认同的也有不认同的啊。像弥勒佛123说，养儿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是经典老话，确实是真理。 对，当然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会发现所有的所谓的老话呢，如果过了那个时代，或者是有很多人呢觉得不同的场景可能不认同的会多一点，但是有很多生活经验这是可以穿越时空的，对不对？ 比如说 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故意找形成了一个闭环是吗？ 对对 故意拿这个话过来套我， 各打五十大板对吧 哎呀，我跟你说的这种和稀泥的解决方法我不接受啊但确实一定要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结合自己的就是实际相处的方式，然后呢再去处理这件事情，不见得所有的话都对啊那所有的事情还是要在自己这里自己给出一个答案。所以今天准备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阿荣的你的答案。在这之前呢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腾斌为大家准备了8条汽车的冷幽默知识。 哦，这么多啊。 啊，别光顾着好玩，要记住这些能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哦。 嗯， 哪8条呢？来听一听汽车音乐会吧。我是鲸鱼。 我是郭鹏。 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明天见喽，拜拜。 世界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眼泪湿润眼眶，可又不敢懦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的嘲讽，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打破一切恐惧，我能找到答案。哪怕有你的光就驱散黑暗，遮住所有恐惧，我能找到答案。哪怕